第七十一集，春节攀岩。除夕这天早上，安宁被一阵寒意冷醒了。窗外天色比前两天都亮了许多，他纳闷地撑起来，猛然看见窗外白茫茫的一片，下雪了。老家那边极少下雪，更别说下到天地一片纯白，果真是除旧迎新，瑞雪兆丰年啊。这么大的雪，然而校园里竟然没有人欣赏。安宁站在阳台上，生出一种错觉，世界好像进入了冰河季，只留下幸存的自己和秦维航。片刻后，秦维航推开门走出来，他还披着那件黑色长羽绒服，双手揣在兜里，第一次将衣襟在身前合拢，走到他身边，略微耸着肩。 好大的雪啊。 你老家那边下过这么大的雪吗？ 偶尔。也不冷吗？ 安宁点点头，是很冷，他都已经从上到下穿戴整齐了，还是觉得冷得打颤。就连秦维航都合拢了羽绒服，那是真的冷。秦维航打量了眼前的人一眼，有些欲言又止，最后说， 冷还是进去吧。 除夕这天，餐馆食堂都是要打烊的，学校里只有第一食堂会开门到中午。为了看雪，他们也难得出了趟门去吃午饭。一下楼就看见裹着两件棉服、戴着手套和耳罩的社管大叔在堆雪人。韩宁看了觉得新鲜，就想上前帮忙。秦维航拉住他， 手会冻坏的。 安宁帮罗叔堆雪人时，秦维航就在旁边站着观看。罗叔堆完还童心未泯。 哎呀，想堆一个和他一样高的，还是差了点啊。 没这么多雪吧？ 安宁捡了几片树叶，给雪人做了眼睛和嘴巴，最后还差两只手。秦维航找了两根树枝，给插上了。雪人威风凛凛地站在他们宿舍门前。秦维航的手套湿了，罗叔就说，放在他那儿烤干吧。还招呼他们晚上来和他一块来看春晚。去第一食堂的路上，也看到学校的风景整个大变。安宁点头，秦维航的眼眸立刻虚了起来，安宁才赶忙摇头。 啊，不是不是，我不是来看黄清真的，我是真的因为这儿的菜好。 我也一直以为你们带我来这边是因为菜好。 我被梁胜涵带来这边吃的时候，也以为他是喜欢这边的菜色呢。不过也可以理解吧，黄清真是真的很好看吧。哎，你觉不觉得他长得很像新垣结衣？ 还可以吧。 我和梁胜涵那时候还说，你要是天天去我们楼下食堂打卡，我们食堂的人气保管比这边还高。 不见得吧。 你是校草啊，你都没觉得自己长得很帅吗？ 所以你觉得我很帅吗？ 安宁没想到秦维航会来这么一句，自己像被反将一军。不过这也是事实啊。他掩饰住暗恋的小心思，佯装坦然地点头。 当然啊，我以为我表现得很明显呢。觉得你很帅这件事儿。 安宁说着，耳根就发起了烫，只好埋头吃起饭来。秦维航看了他一会儿，也慢慢低头，有一搭没一搭地吃起来。社管罗叔至今单身，过年都不回去。晚上，安宁就提了那天他们去超市买的一大堆吃的，一起聚在社管的屋子里，等着看春晚。罗叔一见秦维航进门就乐呵，主动给他们搬了两把椅子，又拿了水果、干果什么的招待他们。末了，他端详着秦维航。 他一进来就想打明星，我感觉春晚都开始了似的。哎，我管宿舍楼八年了，就没见过有你一半帅的男生。以前那些校草我都不认，我只认你。 谢谢支持啊。 秦维航就好像拿了选票的候选人，还挺好笑的。春晚其实没太大看头，主要是图个热闹。三个人一起边吃边唠嗑，吐槽吐槽春晚，就很有那个节日氛围。 安宁和罗叔是吐槽主力，秦威航主要负责听，因为他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懒得找话说，所以就闲在旁边剥水果，剥完就递给两人 吃吧。 哎，小泉，你让我光剥你也吃啊？ 罗叔一回神，就见盘子里的干果被秦威航全部不剩的剥了壳，吃起来不要太爽。秦威航搓了搓手指， 没事，挑战一下极限，你们聊这么欢，我也没什么话题好贡献。 你能坐在这儿陪我们就已经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秀色可餐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吃你的吧。 安婷竟然听出几分小抱怨的语气，她吃着水果别过眼瞄一眼秦威航，心里 doki doki 的想， 真是怪可爱的。 突然有长达一周的假期，在宿舍里乃至于偌大的校园都见不到其他认识的人，这种仿若与秦威航独处的氛围让安宁既偷偷觉得甜蜜，又为自己这种心态觉得可耻。初二初三气温开始回升，初三这天可能秦威航也受不了这么整天无所事事在网上看片玩游戏打发时间了。 明天我们去攀岩馆吧。 好。 比起狭小的宿舍，攀岩馆实在太大了。春节期间攀岩馆也难得闭了馆，除了他们就没有别人。汉宁终于想明白攀岩馆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了。 啊，这里就是成年人的游乐园啊。 练着练着一天就过去了。安宁现在给秦威航打保护已经越来越有心得，已经掌握了秦威航的各种节奏。在看着秦威航在自己的保护下上墙，一条绳索连接他们两个人，那种感觉十分圆满。虽然秦威航其实不需要他的保护，一个人也能登顶。回去的地铁上他意犹未尽， 我们什么时候再去野攀啊？ 都攀一天了你还不过瘾啊？ 我是想这两天正好天气好，往年这个时候你应该也在外面攀岩吧，不用为了陪我强行把自己关在宿舍呀。而且我也可以陪你啊，我可以当你的保护员。 到站广播响起来，秦威航站起来往门边走，从地铁门的倒映上打量了跟在身后的人一眼。 你多吃点肉吧。 我上次去药店的体重计上称过了，增重了5斤。 那对我来说也不够啊。 那你要我增多少啊？ 明天去吧。 一言为定啊。 我又不会赖掉。 韩宁高兴极了，从身后赶上他伸出手。秦威航低头打量了一下那只手，抬手很随意地握住了。说是互相握住，但安宁感觉秦威航的手几乎快把他的手包住了。